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1号星期日，农历的2月1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我们为您邀请的老字号就是著名的私房菜代表之一的谭家菜。烹饪谭家菜都有哪些规矩？它的菜品中又有哪些独门绝技？一起来进入我们这个环节的访谈部分。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将迎来我们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这一阶段的收官之作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您聊聊谭家菜。谭家菜是中国最著名的官府菜之一了，它是清末的官僚谭宗浚的家传宴席。那么又因为谭宗浚是同治2年的科举榜眼，所以呢，这个菜又称作榜眼菜。后来谭宗浚和他的儿子以重金来礼聘京城的名厨学习烹饪技艺，把广东菜和北京菜相结合，使得谭家菜自成一派。那么烹饪谭家菜都有哪些讲究？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文化背景呢？它的菜品当中有哪些独门的绝技？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我们要带您了解名满京师的谭家菜。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国家名厨、中国烹饪大师、北京饭店谭家菜餐厅的厨师长，谭家菜的第四代传人刘忠。您好，刘先生，欢迎您来做客。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提到这个谭家菜呢，我想听说过他的人可能比吃过它的人要多得多， 是的，是的， 名声非常的响亮。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说了，这个谭家菜呢，它是最著名的官府菜之一。那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官府菜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谭家菜呢，这个也是仅存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过去老北京仅存的四大家菜之一。 哦， 啊，当时呢，以这个。段祺瑞，北洋军阀段祺瑞段家菜，我们以我们官府代表的这个谭家菜，还有银行界的任家菜和财政界的王家菜，但是谭家菜是硕果仅存吧， 对， 唯一得以保存。 现在一说起来，大家知道谭家菜那几个菜呢，可能后来也有人他会开发会挖掘，但是 对对对， 比起谭家菜的名气来，就是大大不如了。 是的，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像您提这个问题，为什么谭家菜是官府菜呢？ 对， 因为它的创始人不是一个师傅，是清同治年间的榜眼，广东南海佛山丹灶镇谭家村人。过去第一名是状元嘛，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所以谭家菜也可以叫榜眼菜，他是从广东经过科举到京做官，入翰林做编史编修，到四川做过督学，到江南做过主考官，这个稳步这个步入官僚阶层，那么慢慢呢，这个在清朝末年形成了一个就是官僚阶层谁家的私宴打理得好，就很有面子，哎，所以他们家像您说的雇了一个老北京最贵的厨子，月薪5两银子， 嚯， 确实价值不菲，高薪啊，这绝对是高薪。 刚才说了，重金聘请的是京城名厨， 是 这个粤菜和这个北京菜融合，这个口味是往谁那儿偏呢？还是中和 呢？用我们的话讲呢，叫咸中有味，淡中鲜。 哦， 他的口味重呢，不是说我们叫咸 这个，但是他寻求的是一种厚味。 嗯。 啊，既要这个谭家菜讲什么呢？汤要浓，要浓香，哎，这个体现是重。 嗯， 但是口味呢，它讲的是甜咸适中。 嗯， 文人创始的菜系嘛，它不追求那种大辣，这个很辣的， 嗯， 或者是这个味道很刺激的这些食材，而且呢，谭家菜的这个用料很讲究，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有一老北京有一句顺口溜， 嗯， 叫“戏界无腔不学谈”， 嗯，“ 食界无口不夸谈”，这个 怎么讲呢？给大家解释一下， 戏界无腔不学谈，指的是谭鑫培谭老爷子。 哎， 那过去在 就戏曲界的人都要学这个谭鑫培， 对对对， 多少都要学几句。 对，你要说过去老北京吃饭，尤其是私家菜、官府菜，但是他没有流入到社会啊，最先开始。 嗯， 所以说谭家菜那是大大的有名。 哦，那么刚才说了谭家菜的历史呢是已经比较悠久了哈。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在饮食的口味上呢，这个有南甜北咸这样一个说法，那么谭家菜是一个南北融合的这个菜式， 是 叫 甜咸适中。 嗯， 我们是这个以盐提香，以糖提这个鲜的这么一个口味， 嗯， 特色 甜咸适中。 甜咸适中。 哦，那么就是说这个菜的这个口味上，在这个咸里头也是你也是用白糖的哈。 我把这个谭家菜的这个口味呢是总结叫一种简单的复合味。 嗯， 如果您吃我们谭家菜这个汤汁，头一套的这个汤汁呢，一入口吃出咸或者是甜都是不对的啊，它是一种简 单。那吃出什么味儿来 啊？为什么说甜咸适中呢？它是一种柔和的一种味道啊，醇香。因为这个文人嘛，创出了很多东西，他绝对很少用这些辛辣或者是能够把代替这个原材料本身味道的一些调料来进行这个加工和处理。 嗯 啊，所以吃谭家菜讲究是什么呢？吃鸡要尝鸡味，吃鱼要品鱼鲜。 嗯嗯嗯， 既要有味道，又不能压住原材料本身的鲜美的这个质地、口感和味，这个本身的这个味道。 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谭家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它比较这个擅长于干货的这个发制哈。 对， 用这个高汤老火来烹饪。 对对对， 一些这个海拔针。 对， 那么谭家菜呢，我们刚才说了，起源于是这个清末的这个谭宗俊的家人所创制的哈。 对 对, 对。 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就去他们家吃过他们家的这种私房菜呢？ 啊，那太多了 啊！您跟我们说 说。过去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些社会名流， 嗯， 这些政要、名角那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大千先生， 嗯。张大千先生， 张大千先生， 他好吃也是有名的， 非常有名。他自己也是一个美食家嘛。 是。 这个每次到北京，他去两个地方。 他不是刚的菜谱刚拍卖出了高价吗？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大千先生对我们家这个谭家菜那是有偏好。 哦。 每次到京必到谭家菜来品尝。 嗯。 而且现在在荣宝斋， 嗯， 二楼一号展厅，还展出了大千先生当时在我们家留下的墨宝。 哦。 这都是有历史这个印证。 嗯嗯 啊，那个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名声不太好的汪精卫， 嗯嗯， 这个曾经想让谭家人到他们家去给他服务， 嗯 嗯，但是这个老爷子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根骨啊， 嗯嗯， 最后死活没答应，双方商来商量去，是买了几个菜走， 哦， 这都是有历史考证的， 哦， 这个包括这个94年， 嗯， 我给咱们齐白石大弟子许麟楼许老服务， 嗯 啊，他就跟我说，过去没解放前。在北京就经常吃你们谭家菜。 嗯， 我小子那会儿你还小呢，问我说：“解放前我吃一顿饭，到你们家吃一顿饭，你知道花多少钱？” 嗯， 说价值不菲。到后来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篇30-40年代的报纸， 嗯， 说当时吃一席谭家菜要30块到100块现代洋。 嗯嗯， 哎，所以说是价值不菲。 哦，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谭家菜呢。最早是确实是在这个谭家的这个府里头哈。 对对对。 后来呢是在搬出了这个谭宅，是在这个果子巷里头经营， 是 吗？ 几经辗转吧。 把这个辗转的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好的。 先开始是在果子巷是吗？ 对，最早是在西四羊肉胡同。 哦。 因为过去咱老北京讲究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 嗯。 所有这些官员全住在西城。 嗯。 最早是西四羊肉胡同。 嗯。 后来呢，这个家道中落以后呢。他的儿子谭传清， 嗯， 从广东又回到了北京， 嗯， 想重振门风，但是呢，也是事与愿违。虽然有故旧在，但是人走茶凉了，从这个西四羊肉胡同呢，搬到这个果子巷。果子巷当时也是餐饮聚居的地方， 嗯， 湖广会馆， 周围也有像您，比如说您说的便宜坊啊、全聚德啊、 都在那儿有。 对，那为什么很多进京做生意的这些湖南、广东人啊，包括进京赶考的这些湖广举子，都是也是一个聚餐地。 嗯， 最后才流落到这个西单商现在的西单商场后边。 嗯， 过去有一个老的曲园酒楼。 嗯， 哎，有一个单独的那么一个 小院。哦，西单商场后头一头以前还有曲园酒楼呢。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流落到那儿。这个最后由我的这个师爷彭长海在那儿掌潮，然后默默的在坚守和传承的这个谭家菜， 那么这个刚才说了，这个谭家菜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种类哈， 是。 那么其实现在您上网去一搜，也能搜出好多都是谭家菜， 对对对。 那么您给我们说说真正的谭家菜有哪些代表的菜式？ 在过去老北京，一说谭家菜。最著名的就是燕翅席， 哎，我们现在去查也是， 这个、 因为一查都是什么清汤燕窝什么这种， 对对对，它主要是一些干货海鲜，加上一些山珍，这个，但是它追求的是一个中华餐饮的一个顶级的享受啊，从选材到最后出品制作的这个时间，每一道原材料有的很长时间，比如十天八天才能把这道菜烹制出来，而且呢，吃这种宴席呢还有很多讲究。实际上，老祖宗啊，把咱很多的这个餐饮习惯都研究透了。您比如说，餐前，因为吃饭前呢，味蕾是相当敏感的，绝对不喝浓茶和吃一些浓重的东西，一般是喝清茶。餐后会喝一些红茶普洱，帮助消化。 哦， 很有讲究的。其实谭家菜呢，从冷菜就过去有四道冷菜热吃的典型代表。 哦， 你比如说像九烤鲜肠，也是很有讲究的，必须是北风起，温度降到平均零度以下，我们才酿制这种九烤香肠。 九烤香肠， 哎，虾子春笋啊， 哦， 哎，油吃冬菇啊。五香鱼啊，那鸡鸭类的也非常多、 你别看这是凉菜，这都很费功夫的凉菜、 非常费功夫。你比如说单说咱们这个九烤香肠、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老一代的革命家、老的首长都非常爱吃，因为他选用的是猪这个前腿中间这一块叫夹心肉，肥瘦相间，经过我们特制的这种料单进行拌制，最后要加入茅台酒。 加茅台啊， 茅台酒， 哦，茅台现在那么贵，还要加吗？ 他为了保证品质啊，一定会加的。 嗯， 然后呢，经过一个多月的风干和晾制，才能制作而成、越嚼越香，绝对是一道好菜。 嗯，这光凉菜就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种、那包括一些家常的，因为它是家宴嘛。 嗯， 不光有这些名贵的食材，鸡鸭鱼类啊，素食类啊，素菜类啊，都很多，因为广东本身物种丰富嘛。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菜肴，包括小点心啊，传统的麻蓉包、肉末酥盒啊，都有很多谭家菜有代表的这个精美的小。 热菜有什么代表菜品呢？ 热菜，你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海烩八珍，这是这个老祖宗给留下的海里面那种八种的食材，那么你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的草乌蒸滑鸡，特别贴近百姓的一道菜。 哎，这个现在在很多这个叫什么茶餐厅里面都会有这一道菜哈。 也有，对，因为这是一个。广东的比较传统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菜肴 哦， 那比如还有我们谭家菜非常代表叫打面仓，这个肯定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 确实 是在过春节的时候，象征着这个一年的丰收，用糯米面啊和成的这个面团在锅里进行打制，越打越黏越有口感，里边再加上这个芝麻和白糖做成的这个麻蓉馅，哎，软糯可口，小吃，广东小吃。 哦， 非常有特色。 说到这个谭家菜是以这个蒸、微炖，还有这个烧为主。 烧为主。 但您的这个师傅王秉和先生有一句话说：“谭家菜不会炒菜。” 是的。 哎，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谭家菜很少有这种急火爆炒的菜，在老一代留下的这种传统食单里面，它主要是因为这些干货原材料，它要经过。本身没有自己的味道，要经过用这些高汤，要用这个长时间把这些美味要融合到原材料本身，你比如说我们家一道这个黄扒乌参，这也是我师傅参加2000年那会儿申奥大赛时候的拿奖的那个菜品，就要经过10天左右的制作，首先乌参要烧，烧完了要刮，刮完了以后要泡制胀发，最后再出水，最后再烧制，再烤制。费工费时，谭家讲的慢工出细活。 那这个准备得准备几天呢？你因为这发的话就很慢呢。 是最少也6-7天。 所以说吃我们家一道菜也不容易， 可不是吗？ 是。 所以您知道现在我们上网一搜您这名字刘忠，写着好多您的代表菜品，什么黄巴鱼翅、罗汉大虾、五彩素烩、葵花鸭子什么的， 是这都是传统菜。 传统菜，就现在去那个饭店里头还能点这些您做的？ 没问题。 您会亲自给做吗？ 一定会的。 好。那刚才说到你们这个吊汤也是这个老火高汤是很有讲究的， 非常有讲究。 所以你们这汤里头其实是不加那些调料的是吗？什么胡椒、花椒、味精，就这种 调料。绝对不加的。 就吃 鸡汤自己的香味和鲜味。 嗯。 而且呢，我们对于这个鸡汤啊，也适当做了改良。因为原来谭家菜的鸡汤呢，之所以黄，它是因为鸡油。但是现在呢，现在人都喜少油，不喜欢吃油腻，我们也做了 讲究健康呀。 对，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良，就为了适合现代大众的口味 啊， 也做了一些改良。 那么谭家菜呢，说这个在吃上面不单是这个选料精、刀工细，那么汤头鲜，还有很多这个讲究。比如说这个中国人吃饭就讲究这个美食配美器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谭家菜的这个。有了上好的美食，刚才主要介绍是美食。 对。 我们先说说环境，其实当年是如果是在谭府自己宅子里的话，这个环境肯定是没得说的。 那很厉害啊。 嗯。 因为这个谭家菜既是这个谭府人既是官宦出身嘛。 嗯。 那么肯定喜欢一些这个名贵的红木家私啊。 嗯。 加上鼎上古瓷。而且来的这些朋友呢，那都是非富即贵，也是这些文化界有很多朋友。 嗯。 那么有很多的名人字画。 嗯。 这全是真迹。所以说在谭家菜就餐之前呢，肯定会大家来 看一看， 哎，看一看四周悬挂的这些字画 呀家具啊， 品评一下， 把玩一下 书帖啊，这些鼎上古瓷啊，年代啊，哎，肯定会进行这些聊聊天啊这种活动。 嗯。 然后呢，在这个谭家菜所选用这些，因为中餐呢有几个规矩吧，可以说， 嗯， 要是很名贵的原材料呢， 嗯， 绝对不会用一些很花式的这些餐具去烘托它， 哦， 讲究是重食重器，就是说食材很珍贵 啊， 但可能我们会选一些比较典型的这种餐具去承载它。 嗯， 你比如说我们谭家菜也是有一个三足的鼎， 鼎， 对，这过去有一句这个成语叫钟鸣鼎食。嗯 哦， 哎， 是钟鸣鼎食， 这也是一个最高礼遇吧？ 对， 嗯， 所以谭家菜也有菜是用鼎来盛着的。 对， 这鼎盛的是什么菜啊？ 也是这个一些珍贵原材料的集合，我们叫一鼎香。 所以这个钟鸣鼎食就是说，古代豪门贵族吃饭的时候要那个奏乐击钟打钟， 对， 然后用鼎盛着各种这个珍贵的食品。 实际上过去呢，只有帝王还能使用鼎，三足鼎来进餐。像您说的要礼乐齐名，进餐之前要礼乐齐名。 刚才您还说谭家菜还有一个规矩，就以前呢，就是请客的时候一定要连谭家的主人请在内，是吗？ 他是这样，这谭家人呢是文人嘛，虽然家道中落了，但他很要面子。就说我们家不是做生意，每当有宴席的时候呢，他会来陪客人们聊两句天。 嗯， 哎，大概是这么个规矩，哎，所以他要过来敬两杯酒啊，聊聊天。 未见得真坐这儿吃，但是要意思一下，您来了我们家了，我这主人出来招呼一下， 没错， 陪您喝一杯酒之类的。 因为谭家菜在鼎盛的时候呢，每天都要饮宴的。互相请请朋友啊，来家里做做客呀。 嗯， 哎，但是呢，虽然家道中落了，哎，那意思我们家不是说穷的，我们都做买卖了。 就是还是这个要 还是在对宴请， 保持大户人家这个排场哈， 对， 保持这个宴请的。 对， 那么。谭家菜呢，刚才说了，在这个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这些菜式的基础上，现在应该说也在适应现代人们的 现代人的口味 在做一些变化，是吗？ 是的。 嗯， 口味啊，口感啊，包括一些餐盘的这个设计装盘，包括有些这个我们参加的一些国宴的活动，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有时候呢也会兼具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元素在里边。 嗯，我听说现在你们在这个菜品的这个创新方面也是根据现在这个养生热哈，推出了这种不同的养生的汤。 对，其实呢， 本来汤也是你们的长项。 本来汤就是我们的强项，但我们在强上加强。 哦。 而且呢，还有一个呢，这个，因为这个现在人讲究的是这个健康和养生嘛。 嗯。 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一年四季的不同。 嗯。 你比如说春季。健脾疏肝， 嗯， 是吧？夏季要补心，因为夏季人的身体负载量是很重的， 嗯， 所以说心脏的负担也很重， 嗯， 秋呢润肺，北京嘛，四季分明，秋季很干燥， 嗯， 冬 秋补冬藏，冬补补肾。 哎，但是你们这个汤应该跟这个粤菜里头那种煲汤不一样哈。 粤菜里边有很多，我们是各种汤，就是各种技法。你比如说粤菜以隔水蒸啊为主， 对， 那我们也有隔水蒸的也有，但也有其他的一些汤品。 那么老北京呢都管厨师这个行业叫勤行，勤劳的勤， 对， 意思呢就是这个手脚麻利勤快， 对， 也很不容易。刚才您说了，您入这个谭家菜这个行哈，学27年， 27年， 那就18、19岁就开始学了哈， 19岁，从技校一毕业，就来到北分店，那会儿在北京的旅游和酒店行业，能到北京饭店工作，最高礼遇。 这会儿也挺高的，说实话，北京饭店一直都 是 非常的难进的哈。 对，因为它一直承载了很多的这个国事活动，也见证了很多的历史时刻。 那个时候您做这个学徒的时候，师傅要求很严吧？ 非常严 啊。 这个我们也因为像您说的情行，它是有规矩的，也是有传承。 跟我们稍微说说有什么规矩？ 你比如说这个挨了很多回打，这个因为我炒菜的时候这个。因为师傅是喜欢你，他才管教你， 是 啊，他才把这些好传统和习惯告诉你，因为我炒菜这个炒完菜这个手勺放在了灶台上，让师傅教了一顿，为什么呢？你炒完菜这些汤汁的剩汁啊、剩油啊，就会把灶台弄脏。 哦， 啊，还有一个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切这个切肉，师傅也是切东西必须是这个一板一眼，很认真，从姿势。到这个态度，后来我师傅说你切叫什么玩意儿？皇帝他妈呀！我说什么叫皇帝他妈？太后， 太后， 切的太后。 师傅也很幽默， 很幽默。这个，但是师傅管教徒弟是很严的，包括你个人的前面这一块，从调料，油鼓，这个手勺、锅、炊锄，然后自己的带手部，全都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您怎么上班？怎么开单？换淀粉，换调料，该洗洗，该刷刷，下班您还是原封不动的摆好，这是规矩。然后呢，这个你比如说从这个翻勺啊，到这个刀工啊，到加工啊，好的师傅是一点一点的把徒弟带出来的，师傅也很不容易，徒弟也很不容易。当然，我师傅是过去的是这个，当时先退休了，是谭家菜第三代传人，我能拜我师傅也非常的荣幸。所以说 您也不是一进来就能拜的吧，也是先带了一阵儿是吧？ 对啊，师傅是经过我们这批孩子来了7、8个，那会儿的有几个比拼啊，首先比拼的是看谁能干，为什么希望师傅喜欢这个能干的， 对， 还得有点悟性的， 是 您干您不能傻干，第二呢您还得这个有点眼力劲儿，还有一个能拜个好师傅呢确实不容易，你真是要学到这个骨子里，把谭家菜里传承融化的血液里刻在骨子里，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包括过去北京饭店的厨房非常高大，擦大墙，2米多长的竹竿，上面绑着这个带手布去擦这个大墙， 嚯， 大家伙都抢着干，而且 这都得你们干是吧？ 那全是这个徒弟们呀，然后呢，这个工作了一天，炒一个菜，7、8个弟子，师傅评分。那会儿是有很强的荣誉感的 啊， 都愿拿第一名。但是到了一定的工作年龄呢，因为每一个厨房，这个灶眼都有好几个，都愿意争头火。 头火，头火有什么讲究吗？ 就是这个灶眼的第一火，就是第一把、炒菜的第一把，很厉害的。哎，都愿意争那个头火。哎，找好师傅争头火。这是那种年轻时候的梦想。但是也实际上有竞争就有进步， 对， 这个把手艺真是能够做到精益求精 啊。所以您那一解释我们知道这勤行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啊。那现在呢，谭家菜的接力棒传到了刘忠师傅您的手里，第四代了啊。 是， 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传承和发展，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思路？您现在是正当年的时候哈。 是是是，这个想法真是太多了。这个作为这个传承人啊，但是我是确实是非遗传承人，但是真正传承在谭家菜呢，还有我们谭家菜的26位师傅。这个所以呢，我们在新的菜谱后边呢，我放了一张我集体的合照，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传承谭家菜，我刘忠是其中一份子， 但是呢还兼具了很多师傅们的责任和努力奋斗。 你们的团队。 对，而且谭家菜作为一个中华餐饮的一个瑰宝，又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把它挖掘和保留下来的， 嗯， 弥足珍贵。所以我们既要传承好谭家菜的这个传统技艺，同时因为谭家菜是百多年的这个私家菜， 是 那么更要适应现在的市场和发展，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去认识它，喜欢它，让它生命长青，这才是我们这代人真真正正应该做的。 是， 但是呢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同时呢这个每一次我们所接待的这种大型的国宴和重要的这些政治任务，我们都在把新老结合，都在把传统老字号和现代的这些菜品进行结合。 也希望谭家菜在刘忠师傅您和您的这个同事们的手中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这个名满京师的官府菜谭家菜，凭借他们选料精、刀工精、汤味纯的特点，不仅赢得了许多国内外老饕的赞美，也引起了不少烹饪研究家的兴趣。时至今日，谭家菜被完好的继承了下来，并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官府菜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 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四月五日周四上午九点，技侨联合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高考志愿名师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赵金老师的讲座以思想严谨享誉全国，多年报考经验，案例丰富，讲解报考难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金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本场讲座不容错过，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四月七日上午九点，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推出2018年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系列讲座第一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招办主任现身说高招，与家长线上交流，发布第一手招生政策官方信息。看招办直播，做睿智家长，进理想大学。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微信搜索金华学校，关注金华学校官方微信，收看招办主任直播讲座。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 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1号星期日，农历的2月1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这个时段我们将和您一同来回顾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当年日军占领太静期间，强迫盟军战俘建造铁路连接缅甸及暹罗，这条铁路在牺牲了无数宝贵性命后才得以完成，所以有死亡铁路的叫法。而著名的桂河大桥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段，被称为死亡铁路的咽喉。这背后都有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当时的英军战俘在这里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说桂河大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的铁证？一起来听听下面的节目吧。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为了实现吞并东南亚的狼子野心，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同日，日军开始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香港等地发动进攻，全面入侵东南亚各地，挑起太平洋战争。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导演大卫·李恩导演了一部名叫《桂河大桥》的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他不仅拿了7项奥斯卡大奖，还被誉为50年代最雄伟的战争片。 影片一开场，英国士兵集体吹着轻快的波多斯基进行曲，士兵们整齐的步伐似乎表明他们是骄傲的盟军战士，不过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不安和肮脏的鞋子却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日军的俘虏。在这个战俘营里，他们遭遇了棍棒、刺刀、饥饿、疾病、刑罚。战争营里似乎有太多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但他们最害怕的还是失去一名战士应有的尊严。 在电影《桂河大桥》中，英军战俘的长官尼克尔森上校凭借他英国人特有的固执折服了日军，甚至保持了足够的尊严。然而电影终究是电影，现实中的盟军战俘夹在了日军的刺刀与战友的飞机炸弹之间，他们的日子要难过得多，而他们的抗争也更加悲壮。年仅26岁的弗瑞德·塞克便是这6万多名盟军战俘中的一员。塞克与其他战俘原本并不是在泰国这处秘密集中营，而是被关在新加坡的战俘营里。弗瑞德·塞克是英国人，原本在荷兰攻读海上工程专业，二战爆发前他是一名工程师，1942年入伍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同年日军进攻印尼爪哇，英军在战场上吃了败仗，这让塞克跟大部分士兵一样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刚刚被关进新加坡战俘营的时候，塞克还不觉得成为俘虏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居留国应对战俘负责，并给予人道待遇和保护，战俘的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照顾等应得到保证，而且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所以塞克虽然狼狈不堪，但是与其他战俘一样，他依然试图保持一名军人的尊严。但是很快塞克就发现，在日本的战俘营里想要维持尊严实在是太难了。这一天，日本看守拍着战俘们的肩膀，满脸堆笑地说，你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临了。随后给所有的战俘每人发了一份问卷，调查战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历。日本看守告诉塞克，他们所有有能力的战俘都将被送往泰国、缅甸境内山区的疗养营，那里海拔高，气候凉爽，还有茂密的森林。不仅如此，那里的伙食和医疗条件也将得到改善，甚至还有美丽的女护士。于是各种有能力的人冒了出来，塞克当然填写的是工程师，不过其他战俘的职业可就五花八门了，什么啤酒品尝员，又或者是百年纪念庆典撞钟人。他们或许以为这些古怪的职业经历会给他们带来某种好处，可事实又如何呢？ 塞克和其他盟军战俘被装进了火车厢，分批运往泰国。这些战俘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此外还有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经过四天五夜的煎熬，他们被送到了泰国铁路的尽头班棚。在班棚休整两天后，战俘们又被装进卡车继续前行。 当卡车都无法继续前行的时候，塞克他们终于来到了日本人向他们许诺的疗养营。那么疗养营里又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呢？1942年的一个深夜，战俘营附近的雨林里突然枪声大作，几个人影在黑暗中一闪而过，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塞克的战友。他们从战俘营逃跑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被日本人给骗了。这里没有医院或诊所，甚至没有帐篷和厕所，有的只是一堆铁轨和枕木，以及这四面通风的工棚。这就是日本人许诺的疗养营。像这样的战俘营，整个泰缅边境的原始丛林里共有近20处。那么日本人煞费苦心地把塞克他们骗到这荒无人烟的雨林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修路，一条用白骨铺就的死亡铁路。 1941年12月，美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对日宣战。随着太平洋战事的全面拉开，日本战争机器赖以运转的海上运输线频频遭到从印度起飞的英国飞机和美军潜艇的夹击，后勤补给线日益成为卡住其进一步向缅甸和印度扩张的瓶颈。为了打破这个瓶颈，日军急需开辟一条铁路补给线，贯通泰国和缅甸。可是这条铁路究竟建在哪儿呢？ 就在这个时候，一张图纸的出现点燃了日军的野心，也让塞克等6万多名盟军战俘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20世纪初，英国曾帮助泰国政府全面考察了泰缅边境的水文地质条件，勘测出了一条贯通泰国和缅甸的铁路线。这里的地势险恶，就算是有英国的全力支持，请泰国一国之力，至少也要6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条铁路线的修建就被无限期的搁置。后来日本人得到了这张图纸后，改了改，就据为己有了。它起点位于泰国的北壁府，终点位于缅甸的丹标扎亚。别看这短短的415公里，它沿途经过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山区、悬崖峭壁，还有激流险滩和覆盖着茂密的热带雨林。那里常年瘴气笼罩，蛇虫横行，到处是死亡陷阱，即便是当地的土著居民都不会轻易地涉足这片蛮荒之地。可这么一个高难度的工程，日军高层竟然下令这条铁路要在一年内完工。日本人究竟为什么这么狂妄？他们狂妄的资本又是什么呢？就是6万多名盟军的战俘。可想而知，这些盟军的战俘们要付出多少鲜血和生命。可是这一切战俘们却毫不知情。 1942年5月底，日本侵略缅甸全境。6月，战场的硝烟还没散去，泰缅铁路就马不停蹄地开工了。工程在泰国和缅甸两边同时开工，负责督建这条铁路的是日军第五铁道联队的12000名日军，联队长是桥本光治。于是在泰国缅甸两国的热带雨林里，长达415公里的铁路沿线，一场盟军战俘与日军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篱笆上，赛克开始了他在泰国战俘营的第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操着蹩脚的英文进行训话，疾病不能当作借口，适当的劳动大大有助于保持充沛的精力。立即不敢袭击每天努力向天皇尽义务的人，快乐并起劲地干活吧，这是我的座右铭。听到这些，赛克气得简直就要抓狂，但是他还是记住了那句话，懒惰和疏忽将被视为犯罪，任何逃脱的企图将以死刑论处。 这天赛克领到了自己的工作服，开始了他在铁路工地上第一天的劳作。所谓的工作服，其实就是一块用粗绳子系在腰间的三角形粗布，穿跟没穿都一个样，近乎赤裸。日军还美其名曰地说，这种工作服是为了防止盟军战俘中暑。铁路修筑工地就是一座汗水蒸腾、呻吟无止的活地狱。每天拂晓时分，战俘们便要面对疾病、衰竭、丛林蚂蟥、恼人的蚊虫、焦渴、饥饿以及潮湿恶臭的热浪。当一项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天下来要干至少16个小时，有时候常常是20个小时。但战俘们每天只有2顿没米饭和2根腌萝卜条。这些米饭都已经滋生了象鼻虫和蠕虫，在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勉强被挑拣出来，但是在早餐和晚饭的时候，因为完全是在黑暗中进食，根本无法辨识，战俘们只能囫囵下肚了。如果你认为老老实实地扛过一天的劳动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你就错了。多年后赛克回忆，因为他没有长期待在某一个战俘营，所以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记住某个集中营或是某一个日本守兵的名字，但是有一张脸时隔多年仍然在他的脑海里阴魂不散。赛克还专门为其中的一个日军看守画了一幅画像。这个日军看守有一个绰号，叫马脸。 塞克的书中，他是这么描写这个日军看守的：他经常在晚上徘徊在做工回营的俘虏们的最后一排，利用机会用刺刀去刺落伍者，他并不把他们刺成重伤，而是刺到流血，他那偏曲的脸上就会现出丑怪的恶相，并高兴地从喉咙里发出沉重的声音。他还要继续挑选牺牲者。除了繁重的劳动，日本卫兵的虐待更是无处不在。为了满足他们近乎变态的自尊，日军规定战俘必须对所有日本卫兵鞠躬行礼，即使卫兵不在也要向少尉行礼。有时候日本卫兵故意躲在少尉不远的地方，当看到有盟军战俘不行礼，他们就会跳出来一哄而上，一顿痛打，骨子里瞧不上日军的盟军战俘，为此真是吃尽了苦头。 泰缅铁路开工不久就被英军飞机盯上了，日本人玩命要见的当然是英军要竭力炸掉的。为了阻止轰炸，日本人通知英国军方修路的正是盟军战俘，而且主要是英军战俘。日本人的诡计得逞了，为了避免误伤自己的战友，英国飞机果然暂时停止了轰炸。但是如果任由这条铁路发挥作用，对战局威胁巨大。据日本人测算，这条铁路线如果贯通，每天能够运输3000吨后勤物资和给养。 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瘫痪这条铁路呢？英军飞行员盯上了位于曼谷西北122公里的北壁府的桂河大桥。 桂河大桥是整个缅泰铁路的咽喉所在，日本人对于这座桥尤其用心，搭建了4行桥桩，是全线最重要的大桥。 其实所有盟军战俘心里都很清楚，修桥修铁路是为了给日军的侵略部队运送弹药和给养，去屠杀战友和无辜的人民，他们能够情愿吗？可是连他们的命都攥在了日本人手里，他们还能怎么样呢？ 为了修建桂河大桥，日本人派出盟军战俘去雨林里选择最结实的木材做桥墩。砍伐大树是一种极为繁重的工作，每天日本卫兵给战俘们几把斧头和锯，并警告他们如果用坏了就只能自己用牙把树啃下来。有时候筑桥工人要伸缠绳索拉倒树干，由于难以预测大树倒落的方向，工人们可能被砸在树下，时有伤亡。但是日军根本不在乎，在他们眼里几个盟军战俘的生命还不如一棵长势不错的大树有价值。 盟军战俘们想来想去，还真的想出了一个既不让日本兵发飙也不帮他们干活的好办法。 盟军战俘们开始假装卖力，有时甚至会主动干活，但在他们的卖力下，日军的工程师精确计算的直线常常会不小心变成了古怪的弧线，修建铁路的工具也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破损。河流两岸的桥梁在河拢的时候总是高低不平，衔接不上。有时候塞克他们会突然拼命地挖坑掘土，负责看守的日本兵非常高兴，结果日本工程师路过看到后狠狠地把日本卫兵打了一顿，因为这坑挖的跟火山口一样大，根本没法用。 虽然日本士兵会对战俘们变本加厉的报复，但是这样的失误仍然会发生。盟军战俘们一致表示，不是我们不努力干活，只是我们实在是脑子笨。不过时间一长，日本人还是起了疑心，即使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他们还是会使用各种刑法 来折磨那些不按照他们的指令做事的战俘。 在赛克的回忆录里，日本卫兵折磨战俘的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常见的是棍棒毒打，打完后还会绑着盟军战俘的拇指将其吊在树上。日本卫兵为了取乐，还用有倒钩的铁丝把战俘绑在树上，不给食物和水，却在树前放一桶水诱惑战俘。此外，最龌龊变态的刑罚是他们会下令让战俘在河边看日本女护士洗澡，任何战俘一旦有生理反应，便会遭到日本卫兵对其下体的毒打。最恐怖的惩罚还不止于此，为了逼迫盟军战俘承认破坏铁路，日军还对他们采取严刑逼供。一般是两个日本士兵用有倒钩的铁丝束缚住盟军战俘的双手和双脚，然后用水管将水灌入俘虏的肚子。一名士兵会用脚踩在俘虏的肚子上，而另一名士兵则踢打俘虏的头部。面对这种残酷的折磨，就算是铁打的人也会吃不消。为了避免痛苦的酷刑，许多盟军俘虏选择了认罪，但事实上这只会让他们受到更多非人的对待。 饥饿、疾病、毒打，几天下来就有人撑不住了。战俘营里开始出现病号和伤员，但是日本军官照样来分配当天的工作。如果每天出工的战俘不够用，日本人就会冲进工棚，甚至是集中营简陋的医疗所，不顾医护人员的抗议，强行拉走那些他们认为是病情轻微者。但是这些依然没有吓倒盟军战俘。赛克的回忆里有这样一个人，英国的小学校长，秃头，个子矮小，还有点驼背，但正是这个人让他看到了一种精神。有一次，一个日本军官虐待一个生病的战俘，这个平凡的小学校长竟然冲上去对那名日本军官大喊，你要动手，至少要选择一个相当的对手吧。结果这个小学校长保护了队友，但自己却被日本军官打得奄奄一息。当晚这个小学校长被担架抬回战俘营，当他看到赛克和其他战俘愤怒的眼神时，这个小学校长反倒安慰他们说，日本人不会战胜的，我们只要再忍耐一会儿，就一定可以赢得胜利。在战俘营里最可怕的疾病就是霍乱，这种劳动紧张单调，使人精疲力竭。那些被痢疾和霍乱折磨的病人只能在河边甚至水中排泄，而这更加速了疾病的传播。由于营养不良，加之被疟疾猛烈的摧残，战俘们迅速陷入死境，有时甚至达到每天死亡12人的速度。对于霍乱，连日本兵都害怕，因为集中营没有急救药，连最普通的阿司匹林都没有。一旦看到霍乱大规模爆发，日本兵便会设置路障，将集中营的入口封死，他们自己呢立刻撤退，躲到有一段距离的安全地带。那些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劳动的战俘会被用卡车运回班棚附近烂泥塘中的营地，日军的说法是以免他们的懒惰感染其他人，一旦进入班棚的病号营，他们的命运就只是任由病情恶化，最终步入死亡。

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四月一号星期日，农历的二月十六。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一节节目中，通过讲述，我们了解了日本侵略者强迫盟军战俘和东南亚、中国等地的劳工，开始修筑这条从泰国西部到缅甸东部山区的铁路，用于运送日军作战物资。劳工和战俘们在衣食无保、瘟疫流行、劳动和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拼死劳作，铸就了这条铁路。那后来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聆听他们的故事。 每天在工地上游的一座沙岛上，会停着一些秃鹫，他们每天蹲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而他们的等待，总有收获。面对如此悲惨的境地，饥饿、毒打、伤病，许多人倒下了。一些人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则选择了逃跑。 1942年的一天，晚间点名结束之后，六个身影悄悄越过了围墙。在下一次点名之前，他们有12个小时免于被搜索队追捕。可是，坏消息还是很快传来了。六名逃亡者中的四人被捕获，并且立即处以死刑。只有两个人成功摆脱了日军的追捕。其后三周的时间里，那两个人只在夜间行动，摸黑沿着公路的边缘前进，白天便在丛林里休息。在各处战俘营里，这个好消息在悄悄传递。缅甸边境的高山丛林使得每一个战俘营如同一座孤岛，任何打算逃跑的战俘还会遭到猛虎与毒蛇的攻击。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两名逃跑的战俘开始放松警惕，为了加快行动速度，他们决定改在白天赶路。就在当天下午，他们被当地土著武装分子俘获。 为了杀一儆百，战俘营的日本军官亲自判处这两个人死刑。当着战俘们的面，两名逃跑的战俘被逼迫挖出了他们自己的墓穴，随后被日本兵杀害。这让赛克等战俘的希望再次破灭了。但是很快，他们就从日军士兵的嘴里零零碎碎地听到了一些让人振奋的消息。 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四艘主力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被击沉，失去了战争初期在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年8月和第二年2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大势已去，盟军展开反攻。1943年10月，中国远征军展开了代号为人猿泰山的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而此时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基本丧失，死亡铁路更是成了深陷南亚战场日军的生命线。日本人更是关心铁路进度，全然不顾战俘的死活。随着工程的进展，死亡的战俘越来越多，于是大约30万马来人、泰国人和缅甸人、华人被强征来顶戍。 然太平洋的盟军进入了反攻阶段，但战俘营里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恐怖。有一次，赛克他们正在丛林里麻木地干活，突然听到有歌声混合着丛林的杂音在夜里飘荡。这歌声从轻微的断断续续慢慢变得清晰而强烈，赛克听出来了，那旋律是圣母颂。圣母颂是西方的教会音乐，它传达了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希望。在歌声的感染下，人们停止了一切活动，他们相互看着对方，发现彼此的眼中都含着泪水，但也充满了惊喜和诧异。渐渐的，所有的人都和着旋律唱了起来，就连一些负伤的战俘也挣扎着直立身体，他们用歌声在日本军官的面前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们是不会被打败的。两个日本兵惧怕的紧抓着来福枪大喊着，并用刺刀威胁着俘虏坐下。这时候赛克对着一个日本卫兵笑了一下，可是没想到这个微笑让日本士兵更加愤怒，日本士兵把刺刀尖对准了赛克的咽喉。多年后赛克回忆，他说当时他并不害怕，反倒是感觉到了对方藏在愤怒背后的恐惧。1945年，虽然泰缅铁路建成了，但日军依然还驱使赛克和他的战友们维修桥梁、铁路轨道和堤岸等。当时赛克甚至被派去凿穿山洞，与铁路相比，这些山洞更加隐蔽，是用来储藏弹药的，属于高度军事机密。赛克吃惊地发现，日本兵毫不在乎地将这些军事设施暴露在盟军俘虏面前，这让赛克很不安，日本兵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呢？直到后来，日军又一个不起眼的攻城令赛克感到了恐惧和绝望。这一天，日军又命令赛克他们在集中营附近的丛林中挖掘宽大的坦克陷阱。可是同样作为军人的赛克心里清楚，作为坦克陷阱来说，这实在是太大了，日本人在撒谎。一名战俘偷偷告诉赛克，这根本不是什么陷阱，而是万人坑。日军在完成一系列工程后，决定将毫无利用价值的盟军士兵全部灭口。但是1945年8月一件事情的发生粉碎了日军的屠杀阴谋。 1945年4月16日苏联红军对柏林发起进攻，经过近20天的激烈战斗，苏联红军击溃了纳粹德国的军队，占领柏林。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法西斯德国宣告灭亡。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别向侵华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在缅甸的英国和印度军队在中国军队的帮助下开始还击日军。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几内亚成功地守住了莫尔斯比港。8月，日本地面部队在米尔恩湾战役中遭到挫败。为了掐断日军这条生命线，已经掌控缅甸战区空中优势的盟军飞机不停地轰炸桂河大桥。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桂河大桥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下轰然倒塌，彻底粉碎了日本人在本土顽抗到底的幻想。 1945年8月18日黎明，赛克一早起来去厕所，却奇怪地发现没有听到日本兵的叫骂声，整个战俘营沉浸在一片恐怖的寂静之中。他猜想，难道日本兵藏在什么地方准备攻击他们？莫非屠杀要开始了？赛克和几名战友悄悄地爬到可以看到看守所的地方，竟然是一个日本士兵都没有。他们还是不敢相信，他们觉得这一定是日本兵设置的陷阱。直到他们发现旗杆上的日本军旗没有了，很多的物资都被凌乱地扔在地上，这个时候他们才相信日本人离开了。三天后，泰国人来到了战俘营，把日本战败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就像导火线一样，立刻传遍了整个营房，所有的人都在高呼着他们胜利了，他们自由了。回国后，赛克接受了一年的精神病专家的治疗，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是60多年来，他还常常的被噩梦惊醒，可他依然是幸运的，毕竟他活了下来。而他的很多战友们却永远留在了那片远离故土的原始森林里。如今的贵和大桥已经被重建，并作为纪念二战的旅游观光地，这里早已没有当年的肃杀之气，只有两颗盟军飞机扔下来的没有爆炸的炸弹伫立在桥头。重新回到这里的赛克看着昔日战友的坟茔，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既是对遇害战友的缅怀，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有力控诉。2002年，赛克将自己写的书《永远不能忘》翻译成多国语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对于那段历史 Forget Never。 哪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据统计，当时参与修铁路的盟军战俘大约有6万多人，而死亡人数是18000多人，约为30%。数千名的战俘终生残疾，一辈子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此外，还有大约10多万名亚洲各国的劳工也死在了那里。 赛克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多年来日本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掩盖不光彩历史，使日本年轻人对军国主义罪行一无所知。现在日本正在复辟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作为亲历战争惨剧的幸存者，赛克十分高兴收到了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回信。刘晓明大使在回信中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对亚洲以及英美等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中英同为二战盟友和战争受害者，两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承担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责任。希望人们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坚决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为维护世界永久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关注一下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今年故宫博物院将花样频出复活文物， 本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今年故宫将推出清明上河图之旅，开放文物医院，专门为因为国家宝藏节目而火的石鼓开辟展厅。单霁翔表示，以往故宫每年大约只有 1% 的馆藏文物有机会展出，受到场地的制约，每年故宫都绞尽脑汁希望为更多文物提供展出机会。目前文物露脸的比例基本达到 2%， 到2020年每年露脸的比例将扩大到 6%。关于曹操墓的话题，一直以来有诸多传说，而十年前在安阳发现的曹操高陵正逐渐将历史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日前曹操墓发掘的新进展再次引起关注，这次发掘确认了曹操高陵陵园及相关建筑遗迹的存在。发掘简报指出，这次考古发掘全面揭露了高陵陵园主要结构，包括内外夯土基槽、神道、东部建筑和南部建筑等五个部分。主持这次发掘的研究员表示，以高陵陵园外围基槽以东的柱网判断，仅陵园内神道单侧的建筑占地面积就达到了700多平方米，双侧占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仙农坛庆成功启动腾退，位于天桥演艺区核心区多年来一直被占用的仙农坛庆成功日前启动腾退工作。仙农坛和天坛一样，都是北京著名的祭祀建筑，它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祭农场所。明清时每年开春，皇帝会亲领文武百官行祭田礼于仙农坛。据了解，庆成功本体建筑先期实施腾退，腾退完成后，西城区将依托历史建筑打造成绿地文化园林，重现历史上皇家祭祀先农耕耕吉田的庄严肃穆氛围。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吃冰激凌，可是如果动作太慢，冰激凌会融化。最近加拿大的研究人员从香蕉皮中提取了一种纤维素，加入冰激凌，这种纤维素将减缓冰激凌融化的速度。这种香蕉皮里提取出的纤维素十分微小，是人体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科学家在100克冰激凌中分别加入了0到 0.3 克不等的纤维素，借助分析设备评估冰激凌融化速度，结果发现加入这种纤维素的冰激凌不仅融化得慢，而且口感更顺滑，更美味。英国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常听音乐可能有助于延年益寿，欣赏20分钟音乐现场表演能让幸福感提升 21%， 效果超过做瑜伽或者遛狗。这项研究显示，音乐可能会延长人类的寿命，这已经不是第一项显示音乐关联幸福感的研究。芬兰研究人员2013年就已经发现，上唱歌课的孩子对学校的满意度较高。美国密苏里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欢快的音乐对健康有积极显著影响，所以想要幸福，平时多听听音乐吧。未来到韩国乘车，即使是后排也必须使用安全带了。韩国警察厅表示，从今年9月28号开始，上路车辆前后排所有驾驶人员必须使用安全带，违反这一规定的驾驶员将被处以3万韩元，约合175元人民币的罚款，乘坐人员中有13岁以下儿童时罚款翻倍。不过鉴于出租车和公交驾驶员难以逐一确认乘客是否使用了安全带，有关部门日后将修订实施细则，把出租车和公交驾驶员排除在罚款对象之外。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清明小长假即将来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里，旅行几乎成了假期的必选项目。今年全国各地春意盎然，油菜花、樱花、梅花等竞相绽放，吸引市民们走出家门欣赏春色。今年的清明小长假时间是4月4号到4月7号。目前网络大数据显示，三天及三天以下的周边游受到了青睐。北京周边的多个景区也已经对外营业，准备迎接春节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目前国内城市中出游热门的目的地包括厦门、丽江、上饶、嘉兴等，看海和看花是清明出游的两大主题。

朋友说，我家儿子啊就喜欢吃海参蛋羹，现在每天早上都给他做一碗。8525的朋友说，我老公经常应酬，特别担心身体，一碗海参小米粥营养健康。今天呢是首次降低门槛，单盒裸价体验，每盒只要699块钱，每头呢只要10几块钱，订购呢就送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2587的朱先生订购了两盒，他说呢自己啊总觉得海参贵舍不得吃，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想到鲜芋仙野生海参的价格这么给力，先买两盒尝尝看。手机尾号是0013的朋友说，一盒海参的吃3到4个月，这工作呢已经很忙碌了，那吃啊就得吃得好。3698的朋友说，女儿怀孕了，得好好的补充营养，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好的，各位下单成功，海参和焖烧杯我们都会一并免费给您送货上府，货到您先开开箱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打进电话呢只是预定，送货到家才是您做决定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三月的北京气温节节攀升，好天气也越来越多，不少市民都在朋友圈里晒起了踏青蓝。然而蓝天白云的背后离不开北京市农业部门这三年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上付出的努力。请听记者王婷婷的报道。 农作物秸秆作为农业生产的残留，如果处理不好，不仅耽误农时，影响农民收入，还会出现乱堆乱放等问题。为图省事儿，在此之前不少人都选择一把火田间烧了了事儿。怀柔区雁栖镇大地村的杨景路告诉记者， 原来都是烧，不烧你没地方放啊，你堆到地边了，完了又少种地少收入，这个又是大气污染，又存在着火的这个安全隐患。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农业管理部门在推进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一现象得到了改观。杨景路说， 现在都是由这个政府补贴，统计报到地边，统计打包收走加工，完了村民还有一笔收入，这一亩地补贴50块钱呢，我们村民也得了实惠，完了又为这个环保做一份贡献，空气环保这方面也没有什么隐患了，挺好的事儿。 除了补贴农民，怀柔区农机管理部门还采购了一大批机器，配合秸秆的收集和加工。怀柔区农机服务中心管理科科长王天华告诉记者， 根据专机的特性，引进了像这台机器，就是玉米秸秆压捆机，还有玉米秸秆打包机，还有这养殖户用的深加工的玉米秸秆膨化机。这几年一共引进的机器应该在90台左右，共投入资金呢900万元。 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王天华说， 烧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火灾隐患没有了，核桃乱堆乱放问题也解决了，村里头整洁了，环境卫生这方面好了，而且这村民这块呢也都是非常自觉了，现在知道有这个政策支持，有人收集秸秆也没人点火了。 不仅如此，收集的秸秆经过加工后还变成了秸秆饲料，实现了变废为宝。华海山城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鲍贤友告诉记者， 通过政府给咱们支持，又给咱们机子，咱们把当地的秸秆呢又重新给加工一下，为了咱牲口，咱们这牛每年得吃到顶200吨左右吧，其余部分呢我们就把那秸秆加工好的呢一般卖给外地河北这一带养殖户，这样达到咱们循环起来。 通过深入推进全市农作物的秸秆综合利用，促进全面禁烧，目前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北京市农业局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副处长龚少俊说， 咱们全市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从14年年初的 85.6% 到咱们17年年底的 98.5%， 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 北京市秸秆的全面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全覆盖，也为北京市的大气污染防治贡献了一份力量。龚少俊说， 正是由于咱们的秸秆都处理利用了，所以呢咱们北京市在环保部的卫星监测这个方面连续3年实现了一个农作物秸秆焚烧的灵活点，为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农业方面的一些贡献吧。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